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40集，龙身的定情信物。如是又过了两天，蒋局长终于放过了大家，没有再开会，只因隔天就是出发的日子。大家已经打听到，这次特别管理局是铁了心要将他们隔离开来，连李应和池半夏这对半公开的情侣也不例外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简直像被银河活生生拆散的牛郎织女。顾美人去了西北，巴桑则在荣城，冬至跟巴桑离得稍近一点，同样是去华东分局，只不过被安排在了潞城。从此之后，大家天南地北，连见上一面都难，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聚一堂，像在银川那样共同进退。想到这里，所有人心里都忍不住生出淡淡的离愁。宋志存对他们这副样子也是习以为常了，见状就笑道： 几乎每年呢，我们都会送走像你们这样的新人，隔年呢又会迎来新人，只不过你们是近20年来能够通过实践考试的人数最多的一届，所以不单是几位局长，连同上面也都对你们寄予了厚望。 这些话他们以往也听过不少回，就属这一次听得最为认真，没有人走神开小差。 我希望明年考察期结束依旧能够看到你们一个不少地出现在这里，我也希望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诸位都能奋发向前，不忘初心。要记住，你们不是普通的修行者，你们更是特管局一员，你们肩负降妖伏魔的重任，更肩负着保卫普通人的职责。 一番话说完，大家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。宋志存抬手往下压了压，等掌声停歇又道： 晚上啊，特管局组织散伙饭为大家践行，如果没事就都去吧。啊， 宋局，散伙饭可要请我们吃点好的。 有人开玩笑，但这个玩笑是有典故的。特管局的职责就是降妖伏魔，但是有时候打老鼠难免连累玉萍，像上次在长白山闹出那么大的一场动静，固然是无可避免，但也为后续收尾带来了不少麻烦。长白山那边抗议旅游区遭到破坏，特管局自然也要象征性的给些赔偿，一来二去局里经费就紧张起来，上面不能克扣员工的工资奖金，只能从公用开销里入手削减。蒋局长上任之后更是大刀阔斧，直接就砍了将近一半的公用开销，所以何玉他们才会经常抱怨局里抠门。 当然要请你们吃好的，今晚上我们几个局长各自掏腰包，怎么也能让大家开怀吃一顿了吧。 大家闻言都欢呼起来，离愁顿时也消散了不少。宋志存说到做到，果然在附近一间出了名的淮扬菜馆里订了个包间。这一夜众人都喝多了，冬至虽然酒量不错，上回还干过想要灌醉龙身的事情，但他也禁不住一杯接一杯这么喝，很快就变得脚步虚浮，看人都带着三四个重影。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离别将近，龙身这回没有阻止他，反倒也破例来者不拒，跟众人喝了不少。他酒量是真好，连宋志存和吴炳添都喝趴下了，他还兀自坐在椅子上神色自若。 师父，早知道你酒量这么好，我之前就不该灌醉你，应该想别的法子了。 龙身看着面色酡红的徒弟， 无奈地点了一下他的额头。 你醉了。 冬至嘿嘿一笑，正想说什么，冷不防肩膀被人一拽，给拽到旁边去了。 姓冬的，我虽然看你不顺眼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救了我一命。哎，是男人就把这杯干了。 刘清波把酒杯递过来，说话也离大舌头不远了。冬至耳边嗡嗡的，正是酒精上头的时候，压根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，眼神迷离，已经失了焦距，只会一个劲儿的傻笑。他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引来刘清波大叫一声好。再看其他人，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李应跟张松自从上次丧尸模拟训练之后就闹了局语，这会儿三杯酒下肚，倒像是暂时将不愉快都搁置一旁，哥俩好的凑在一块儿说说笑笑，交杯换盏。巴桑跟向永年本来是掰手腕，后来在众人的怂恿下，不知怎么的就玩起了喝交杯酒，引来旁人阵阵哄笑。谢青宁等几个女孩子喝得少一点，也是面色通红，醉得不轻，就连宋志存和吴炳天也免不了喝多了，一个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个跟前去敬酒的刘清波东拉西扯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龙身见状摇摇头，先去把账结了，然后拉起冬至就往外面走。外面秋意渐浓，迎面就是带着桂花香味的夜风。冬至出来时穿的不多，这会儿打了个寒战，倒有几分清醒过来。 师父，师父。 他茫茫然喊了一句，记忆还停在刚才刘清波跟自己说话那会儿。 别喝多了，不然你明天下午也走不了。哦，啊！ 冬至任由龙身拉着他，毫不反抗。他看龙身步伐平稳，神色如常，忍不住嘀咕： 原来你说自己酒量好是真的，满场谁也喝不过你。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猫也要带走。我已经托何玉帮我照看几日，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，我把猫接过去。放我这儿吧。啊？我最近不出门。哦，那回头我把他的猫砂猫粮都收拾好，给你送过去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下班去喂就行。何玉住惯了办公室，你走后那间寝室也不会住人的。 冬至头重脚轻，努力想要辨别龙身的话，但还是觉得耳边嗡嗡嗡，也听不大清，嘴里不由嘟囔几句，龙身压根听不清。他这个徒弟平时挺话痨的，没话也能找出一堆话，但醉了之后反而安静不少，也不闹腾，被他一路带回宿舍也挺安静，让走路就走路，让爬楼梯就爬楼梯。龙身把他送到门口，想了想，又掏出一张卡。 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给你，这张卡拿着吧，需要钱就用，有空多修炼。定情信物吗？这是最糊涂了。中秋礼物。 他把卡放在对方口袋里，又帮冬至开了门，看他一头栽倒在床上，这才关门离开。冬至这一躺下去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。他坐在床铺上茫然了半天，直到龙龙跳上床铺冲他喵喵叫，他才开始一点一滴回忆起昨晚的事情。大家在饭店里吃散伙饭，都喝高了，然后龙身送他回来，再然后 冬至的手往口袋里摸去，果然摸到一张卡，一张崭新的银行卡。他顾不上换衣服，赶紧跑出去，先敲了敲对面的门，没人应。大白天又是上班时间，龙申肯定在办公室里待着。冬至又去了龙申的办公室，对方果然在。见冬至一身酒气，衣服皱巴巴的，龙申禁不住皱眉。 刚起床。 冬至有点不好意思，摸摸脑袋，拿出银行卡。 4点的飞机还来得及。师傅，你昨晚是不是给了我这张卡？我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，你拿回去吧。 给你，你就拿着。 龙山出手的东西从来没有拿回的打算，一盒月饼换来一张银行卡，这笔买卖简直划算。冬至只好又把卡揣回兜里。龙山批了一会儿文件，抬头看他还站在原地没动。 还愣着做什么？去换衣服吃饭，1点我载你去机场。 师傅，那你以后别总加班了。虽然你自己也很有钱，可现在收了徒弟，有弟子夫妻劳，我能赚钱也能养你。 你心急火燎连头发也不梳的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 当然不是，我这就回去收拾。 冬至一溜烟跑了。男生行李都不多，冬至把朱砂黄纸、一应画符工具带上，还有电脑和画板，塞几件衣服，再拿一点日用品，就算是收拾好了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长手剑。他洗了澡，换身衣服，想着给师父临别前留下美好的印象，免得以后回想起来就是自己蓬头垢面刚起床的样子，还特地喷了一点点男性淡香水。去了车库，龙申果然已经在那里，背对着他，靠在车门上，双手环胸，修长的长腿，一副美人低头吟思图，赫然入目。 师父。 冬至拖着行李快步走过去，龙身微微一动，安静的美人顿时活灵活现，如从画中走出。 都收拾好了？ 哎呀，我带着长手剑呢，这怎么办啊？现在管制刀具也不允许托运啊。 走单独程序吧，我来解决。 冬至放下心，但凡事情交到师父手里，再难办也不是问题。龙身像一座山，安稳可靠，有他在，许多问题迎刃而解。离别在即，他免不了回想自己有没有忘了说的话，忍不住絮叨起来。 师父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忘了吃饭休息，别总熬夜加班，不然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。师父，你中秋准备怎么过啊？跟何玉、老钟他们一起吗？哦，师父，你平时也收快递的吧？回头我从路程给你邮些特产过来啊。哎， 龙身耳边嗡嗡嗡，终于忍无可忍， 安静一会儿。 哦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